去哪里，请告诉我。 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，太内疚。沉醉于音乐，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，教我坚毅望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。无法解释这可无尽真因，爱意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。对手带出温暖，永远在背后。纵使啰嗦，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，太内疚。

是我的初恋。朝朝 情。